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話咁快就返嚟啦，咁你頭先仲有啲咩肉語未知、啊？ 唔係，咁我話人哋飲醉，咁有啲人就話 你又飲醉， 陶君衡都醉， 咁咪飲可樂嘅啫，都醉。 其實我一個禮拜一飲兩次，因為年紀開始發覺自己大，雖然自己飲得係另一件事， 係嘛？ 但係我都喺呢度 clarify 一下咧， 社民連會慶。 即係社民連會慶啦，大家好有興趣都炒我花生嘅，就話點解我喺度話？民主黨賣香港呢，又話民主黨即係正契弟呢，咁我都希望借呢個機會呢，因為有人話俾我聽，有三批人都好不滿，社民連嘅人好不滿，即係嗰啲斗擦組嘅人，或者係支持泛民嘅人好不滿，甚至乎民主黨人都好不滿。咁我先講民主黨先，其實我第二日呢我都打俾阿副主席尹兆堅，即係唔好意思，我話我，因為我唔好意思嘅在於咩呢，其實我唔知 佢喺在當場喎，其實 佢喺當場嘅，咁佢即係佢都好識講說話嘅，所以佢做副主席有道理。佢話：，我識咗你十幾廿年，由即係知道你嘅優點同埋弱點嘅人係嘛，我哋都 招友啦， 僆仔嘅時候都好崇拜你咁啊，哇！即係插到我咧，其中一句咁啦嚇，咁我就唔係我話唔好意思，因為我話我真係唔知道咧，原來阿高佬係唔係玩得嘅？ 係咩？ 係啊，我真係唔知佢唔玩，同埋佢一樣嘢咧，即係啲人 post 嘅時候咧， 咁呢個似四方喎，呢個係 係啊，即係唔怪得佢即係可以繼承啊四方嘅衣杯。不過呢個公開講，我真係唔好意思，我真係唔知佢咁嘅。之餘咧就係我對我講嘅嘢咧，我係表示歉意嘅，因為點解咧？中間佢一個説話係辣著咗我陶君衡。我先玩咗呢一句，我唔知啦。咁佢就噏咗一句说话呢，我係冚咗佢。后面我一听我已经係冚咗。佢话我捐咗钱俾你㗎喎大哥。咁我喺度諗，喂大哥，你捐咗钱俾我唔代表我唔批评得你㗎係咪？我唔係同你做生意㗎嘛。即係你捐钱俾花生台又好，唔係花生台啦，即係假设啫。或者捐咗钱俾社民连都好，原来我係要做咗你嘅 subsidiary 㗎。即係喺我嗰刻嘅脑海里面咁諗。 即係好似買賣咁樣， 你有啲 ego 啊？ 我唔係有 ego， 唔係呢個意思啊！ 即係我唔可以咁樣俾你將呢一個 message 出咗去，係仲差過我繼續講話你即係民主黨正契弟嘛。咁我咪所以玩多下，就話現場有冇人即係呼應我呢句即係講話民主黨，跟住睇下有幾多人嗌賣香港咯。即係其實我係想冚咗佢中間呢一段咧，其實好有爭議嘅説話。我捐咗錢俾你喎，咁樣你無論上嚟拍賣又好，或者你即係之前即係有幫下手嘅嘢都好，咁我唔係同你做買賣啊嘛，同埋你唔係買我政見同埋我立場啊嘛，大哥，同埋我對民主黨嘅批評，我今日都即係費事再即係再重複咯。大家有咁多唔同嘅睇法，喺個立場上邊，喺個策略上邊，唔代表即係原來你嚟我一餐飯，買咗我啲嘢嘅時候。就代表我係所有嘢我都唔喐得㗎嘛，係咪？即係正如我頭先講何志剛嗰段咋嘛，唔係你做咗我主持我哋就有免死金牌㗎嘛，大哥。 咁就真係叫收受利益㗎啦，咁。 咁你 ICAC 你知㗎。不過 anyway， 即係我真係都係誠心嘅，即係我只係話點解我嗰一刻我辣著咗啫。不過啲人講我嘅時候呢，你好似上一次梁麗閣咁咋嘛，屌你中間嗰段你 cut 咗佢喎，大哥。佢講呢一句㗎，大哥。 豬場新聞嗰度。 佢講呢一句㗎，中間有。我捐咗钱俾你喎，大哥，喂，唔系啊嘛，你买我啊，大哥，喂，我买唔到噶噃，我买到我神早已经即系飞黄腾达咗啦，系咪啊？使乜喺个即系网台里面做节目喺度吹水啊，大哥？喂，我呢样嘢我实着嘅，系咪啊？你边个都系假，天皇老祖都系假，李柱铭同我讲呢句说话都系假，即系死咗嘅司徒华同我讲呢样嘢都系假，我捐咗钱俾你，咁我唔批评得你嘅，大哥。我唔讲得笑嘅，大哥，唔系啊嘛，大哥，唔系呢样嘢我系着嘅，即系点解我继续即系落去？不过如果你俾我再选择一次，我知道嗰系高佬嘅话，我当然我梗系唔玩呢下嘢啦。 嗯， 系咪？我点知你原来系咁嘅？即系以前咧，花生台啊个台庆啊二周年有三周年又好，何俊仁都俾我玩过啦。 你记唔记得啊？华人民主书院啊，我哋嗰啲筹款晚宴啊，何俊仁都俾我玩过两次啦。记唔记得有一次我递个麦俾佢，我话你呢样嘢你讲啊，你同中联办熟啲咁样，即系明系玩佢密室谈判啦、啊，大哥。系咪何俊仁都冇嘢，我点知原来你咁咁紧张嘅啫？屌大佬， 大家明噶啦，即系呢个就相对于头先欧圈嗰单嘢，呢、這个真系冇公共性，阿哥 系啊， 系不过都系啦，表示翻 我讲咗人哋醉，咁我讲埋我自己啦。 呢个系啱。 老实讲，我嗰日唔系饮到好多杯嘅啫，即系我陶家能醉咧，就系累低咗落地，惊我真系呕嘅。我呢身人系呕五六次嘅到嘅啫。 唔系，不过唔系话咁多人，即系因为你话民主党卖香港呢个说话咧。对于即系民主党人嚟讲，我知道系好一大部分人系觉得系一个 心结嚟嘅， 系心结或者系一个即系点讲咧，即系一个诅咒咁样样，好似系。 唔系，如果我系佢，当然咧，我唔系佢啦。不过即系跳出一步嚟讲，大家斗讲笑嘅，得噶啦。我做咗立法会议员，我哋做咗领导之后，我哋唔再买嘅咧，咁咪得咯，屌。 咁当然，我个人觉得就阿高佬系嘛，即系我觉得佢 nice 嘅 ，nice， 所以唔好意思，我一其实我真系唔知佢走咗噶，我唔知佢嬲咗啊，我以为继续喺度玩紧嘅咋，大佬，我真系，你知我个人都系咁噶啦，噏得出嚟噏，系咪？ 好啦，喂，嚟翻嚟咯，咁我哋就讲呢、這个曾俊华选情，哇，因为咧即系呢两日咧真系，哇，即系好似个坐过山车咁样样啊，我相信佢自己咧都觉得系个心都即系吓，系咁跳，系咁跳啦！即系喂，大佬，唉，即系琴日升到就话你自己接收咗红灯嘅信息，即系嗱，记得嗰个系黄光亚，佢喺港澳办主任黄光亚就收到咁嘅信息，咁而黄光亚咧喺另一个场合咧，佢就即系俾咗啲好料俾阿边个，即系阿周融，就喂你同啲记者讲啊，吓嗰班民主派啊有回乡证啊咁样样。同一个人做一件咁嘅事， 但系即晚咧，我插一句先， 系 即晚咧就香港零一咧就话佢下个月 好似今日嘅系嘛， 下个月中 琴晚 月中咧，下个月定系今个月嘅月中咧就会辞职系参选呢个特首， 系啦。 咁如果咁样理解嘅话咧，咁又成报又唔错得晒。两大派系喺度斗紧。 琴晚凌晨嘅嗰个新闻系你讲紧香港零一嗰个。 呢个真系 月中啊， 系凌晨。所以嗱，讲真啦，即系你呢单嘢走出嚟之前咧，其实究竟系咪真系话嗱？如果系咁样睇嘅话，我哋又见到集合心已经系成形咗啦。但系点解走出嚟嗰、那个成个势啊，或者成个格局啊，系一个两派嘅格局嚟嘅咧？系咪？即系有个派系格局喺度啊！即系唔系话即系呢个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啊！咁今日老萧都咁讲啊！喂，咁如果系咁样嘅话，阿曾俊华咧咪玩鸠佢噶？冇理由一个咁嘅人自即系佢自己都以前做过肥棒嘅 私人秘书， 私人秘书，佢都唔会自己主动走出嚟去选，梗系你班友即系中央叫佢去选噶啦，佢先至会即系有个咁样嘅心喺度噶啦，即系必点会咁唔知丑嘅啫？讲真系咪？即系你好地地唔会咁样做。咁如果但系喂，你同时间你又放啲信息，即系又叫我唔好选，又话唔鼓励我啊，又话咩又红灯又剩。即系你黄灯都唔系啊！即系黄灯叫你等一等啊嘛，系咪？唔系啊， 唔系其实佢反映咗一样嘢噶，共产党喺对付泛民嗰度肯定系即系企稳呢个路线铁板一块，但系问题呢、這个系关乎于佢哋自己本身嘅权斗嘅问题。 嗱，即系咁讲，你话黄光亚同埋阿张德江，佢同一晚嘅 gesture 就话俾你听。就想嘗試去話俾公眾聽，就係話 香港中央 係行緊一個鬥爭路線。 第二，香港問題依然係我哋話事， 係啊， 我呢個派係話事， 係 咪？連續一兩日裏面見到張德江，見姜蓉，跟住再見呢一個嘅黃光亞，見曾俊華，跟住就再放風出嚟話佢係紅燈。 嗯，跟住你落到嚟香港啦，就 DQ 四個議員啦。 跟住一方面咧，就话俾翻回乡证我哋搞分化。 嗯， 咁呢个成个部署咧，我哋要细心研究同埋分析。嗱，呢个就配合咗我之前嘅讲法咧。今日你先知道我讲嘅明报，就一个月之前我收到风，其实我系惊讶，我都谂咗一段时间咧，我点样去自己去 digest 呢个信息，就话咧，即系中央始终系相信梁振英啊嘛。 原因是在于他觉得他是最可靠的嘛。用阿龙头先那个即是时序的铺排和历任的行政长官商人治港公务员治港始终他找回一个呢是党员治港他觉得是最稳阵。同埋你而家梁振英咁样玩呢一个嘅港独同埋呢个分离主义嘅议题嘅时候呢佢系最恰当嘅人选嚟㗎嘛。 因为你共产党嘅政治斗争永远都系零左勿右。而梁振英系坚决執行呢一样嘢㗎嘛。系宁愿企喺香港人对立面而对共产党嚟讲成个特首选举系我操控㗎嘛唔系香港民意操控㗎嘛。 同埋喺佢嘅角度嚟讲而家我大权在握。我唔係喺八十年代嘅时候仲係依靠你香港或者要笼络你香港嘅民心嘅情况之下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促进佢自己所谓嘅国家嘅发展嘅前提里面呢佢而家已经唔係咁样衡量同埋判断喎。因为佢对自己好有自信理得你死睬你都傻。 同埋佢点样派系斗争最终都係掌握喺共产党嘅手上。 同埋你而家成个实力对咩点呢、嗯、就係、是、你香港人对住我。 嗯。 你咬得我食。 嗯是是是。 我喜欢俾边个做边个做啦我咁话个下马威俾你听、嗯、我系咁㗎啦。係咪嗱你要搞港独嘛我唔理嗰个议题系唔系梁振英撩出嚟。总之你哋就有人和应嘛。咁我咪咁打你囉。你吹呀、啊。喂佢食滑我哋呀佢而家讲得就系、是、我食硬你呀。你唔鍾意㗎你咪走囉。你香港人走囉。你自己灰心丧志最好。最好啊！你打头自己啊，自己你自己继续碎片化，继续内乱，继续乱互屌，啱啦，冇所谓。所以后我话我点解攞一段时间消化收咗呢个信息咧，就我觉得冇道理、啊。你真系完全唔理香港民意，你真系继续咁乱落去，你继续俾即系呢个议题继续发酵嘅啫。你一日梁振英喺度，呢个系我的研判嚟噶嘛，起码系。整个本土的思潮是越搞越盛的噃，西方的世界亦都可以利用你不遵守联合声明和呢个一国两制，继续打你张香港牌。 嗯嗯， 我计唔掂呢条数嘅啫。 咪就是、我哋睇，我想研判一样嘢，就系其实究竟而家中央想行咩路线？究竟边个代表中央？系咪仲有系派系斗争嘅问题？即系呢样嘢咧，就似乎系。即係好難講啊！但係我都相信嗰樣嘢咧，就係其實中央係肯定係先定路線，然之後再揀人嘅。如果係佢係定咗一條鬥爭路線嘅話，咁點解阿葉劉係會攞有綠燈咧？咁其實似乎真係鬥爭路線嗰邊，即係其實呢一條線咧，其實係佔優嘅。而反而就係話想即係做一個懷柔路線嗰邊，就係、是、跑唔出嘅，其實係。咁你見到啦，即係你除咗阿曾俊華係話叫不獲信任啦，即係如果你引用翻呢個阿李先知嘅講法，同時間阿曾玉成都係咁喎，係嘛？呢、這個真係大鑊喎，即係變咗就係話你而家 A、B、C 都冇用，就算 A、B、C 都好，我唔係要梁振英都好，佢都係換一個相類似阿梁振英個咁嘅人， 鷹派啊，或者咁講， 鷹派咯，即係其實都係以鬥爭為綱嘅人咯， 唔係，所以你。嗰日上个礼拜梁家杰都好清楚，佢如果葉劉对即系梁振英，喂觉得真系冇瘾噶，我哋花咁多时间走去抢嗰300+，系咪？葉劉对梁振英有乜分别啊？大哥，系咪？仲大镬喎！葉劉大佬当年搞到佢50万人游行出嚟，几大件事。 但系问题系在于你泛民今时今日唔攞嗰300票翻嚟，咁你即系完全系排除喺呢个议题之外，你更加无助。 所以我咧上个礼拜咧，记唔记得我用一个英文字去总结嘅，嗰个 leverage 嚟噶嘛 ？leverage 中文点样译法就系杠杆啊嘛。杠杆你意思系乜嘢啊？即系好似我哋炒孖展咁啊！屌我买唔到，即系100手汇丰。怼咁多钱出嚟㗎嘛，如果60几蚊我必须攞咁多钱呢，我咪炒个孖展囉，咪炒窝稳囉。 嗯。 而家我哋就係利用嗰300+嚟做杠杆㗎嘛。 嗯。 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是、如果你曾俊华系唔开绿灯俾佢，你供条毛咩？我供落去葉劉度啊，大哥。 嗯。 我唯一即係最近再即係闻到呢风声呢，就係、是、可能啊，我唔敢肯定。就是其实他们现在开始不敢说他们 favor 哪个。 嗯。 第一跑马仔等你跑下先啦。 嗯。 第一这个世界真的会见光死的。 嗯。 你越话撑阿龙嘅话，其他啲人同阿龙争紧个位嘅时候，咪系咁万箭穿佢心，即系当年唐英年咁啫嘛。佢真系笃定当选噶噃。我到好后期依然收到个 message 话，中央依然系认为唐英年系 OK 噶噃。 嗯， 后屘佢太大镬就系跟住嗰啲丑闻连续爆嘅啫嘛，先至开始转态啫嘛。 嗯， 但系后即系今次嘅情况，我觉得佢系唔会咁早去表态咯。咪等你哋摸下先咯，大权再握喺嗰度，系嘛？601票我一定揸稳嘅。如果唔系我搞呢个选举嚟托啊，系嘛？俾你香港人过瘾下啫嘛，觉得自己好似真系有选举咁啫嘛。但系唔会咁早表态。问题系在于咩咧？胡须佬、薯片叔叔，话时话我都唔知点解叫薯片叔叔啊？ 唔系因为佢系似嗰个罐嘅 logo 啊。 Okay, okay. 阿薯片叔叔，你睇下你佢有冇意志去赌呢一铺？嗱，你任期都系赚人工，你都系赚佢六月嘅啫。今个月中辞职都系斗少六个月领啫，系嘛？唔由佢咯。 即系咁讲， 你出到嚟，真系攞到即系商界嘅庞大支持同埋泛民嘅支持嘅话，你唯有用翻梁振英嘅谋略，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次就调翻转咁讲咧都得，就系、是、你立晒呢啲诸侯翻嚟。去同阿爺講啊！我有咁多票， 你見到葉劉而家咪就做緊呢一樣嘢。 Exactly， 所以你個問題就係咧，仲有變數係在於咩咧？就係、是、在於曾俊華一念之間嘅啫。我呢兩日諗嘅時候，你夠唔夠膽搏呢下 衝紅燈？ 我就覺得個 message 冇咁清楚嘅，即係星島係企咗喺梁振英嗰邊，係即係路人皆見。 從來都係啦， 係嘛？究竟放嗰啲風係堅定流咧，係冇人知嘅，都冇人測試到。 零一自許呢一個習近平代理又喺度 自許啫， 吹呢一樣嘢， 所以你更加要衝嗰個閘。但我當星島嗰樣嘢係啱。如果我係薯片叔叔嘅話，屌我都六十幾七十歲人，咁咪搏一鋪。为香港又好，为自己又好， 反正我张民意嘛， 系咪？有乜所谓啊？你又喂你老共可以对我点啫？ 系，唔系同埋就系咁。阿曾玉成都讲啦，超六八九啊，当年啊，够系攞两次红灯啦，佢都咁冲闸啦，点解今次唔可以啊？ 冇错， 即系讲明冇所谓。 嗱，佢系有负面嘅因素喺度。你记唔记得我九月嗰次去即系美国，即系做 business 嘅时候，我顺便去探一探啲人嘅时候，我听两下，我已经知道有古怪。美国人系最关心乜嘢？系最关心薯片叔叔 O 唔 OK？ 嗯， 啊，咁我知道你大镬。 嗯， 即系你连同得我讲，都系咁关心薯片叔叔嘅时候。即是话呢个是美国人背后撑的人啦，咁阿爷更加紧张，事实嚟嘅，都唔使我讲嘅，使乜我噏出嚟啫。不过我攞另外一个嘅证据去引证翻呢样嘢，就系、是、薯片叔叔系大镬嘅，两个美国人系咁同我讲，一个就系喺呢个嘅布鲁斯金嗰个研究院嘅，负责制定中国同埋香港政策、台湾政策嘅，佢又好关心即系呢个阿曾俊华 ，Charles Zheng 系咪 Charles Zheng 叫咩名？ 庄曾， 庄曾 ，sorry 啊。我记错咗我哋个网友屌，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国务院啱啱坐呢、這个负责香港 desk 嘅，又系咁问我，佢仲讲得更加明显嗰句说话咩咧？佢话我听讲，其实唔喺香港唔系对太多人对佢有意见，即系庄曾啊， 嗯， 啊咁我更加思前想后，再配合翻啲 message， 啊屌佢呢镬大镬！即系话，其实美国人我嗅觉到佢系乐意见到阿庄曾系赢呢场选举咯。咁而你估我都收到呢个风，阿爷嘅人收唔收到呢个风啊？咁即系话敌人嘅敌人即系唔系我朋友啦，大佬。敌人嘅朋友即系唔系我嘅朋友啦，大哥。喂，到时你做咗行政长官之后，你挨晒去美国佬度。喂，佢系讲忠诚度噶嘛？ 共产党亦都试过一样嘢噶，佢曾几何时讲过话香港冇三权分立，而阿庄曾扑出嚟话香港有啊嘛。 嗯， 即系呢一样嘢已经系 test 到，以为呢个人唔合格噶。 系， 咁所以咪俾咗一次红灯佢，其实 warn 佢。即系如果你系有机会喺另外一啲场合嗰度肯讲一啲违心说话去嘅话，咁佢咪有机会开翻绿灯咯。个状况系咁啫嘛， 咪所以而家共产党睇自己嘅形势咧，我哋要研判一下就话佢唔惊你哋， 理得你民意究竟是怎样。他发觉我硬闯关之后呢，你都是奈我不何的，他食滑你的。在这样的前提里面呢，我理得你喜欢哪个。而家唯有你同佢玩呢一步棋嘅时候，只有得个方法，冲咗个红灯先，攞住呢一扎飞，以呢个诸侯去挟天子， 咪玩翻即系当年梁振英玩一样嘢咯， 系只有咁嘅啫。我哋嘅出路只有咁嘅啫。 但即系咁讲啊，即系个质地唔同嘅其实，因为梁振英佢一个好大胆，亦都好有心计，而且系非常之韌力是非常之有毅力的一个人嚟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阿薯片叔系一个好 hea 嘅人嚟噶嘛，公认噶嘛，即系 叶柳嘅 comment 啊，呢个系 系啦，咁啊星期一啊边个阿达哥都咁讲啦，系咪？即系咁， 即系佢唔系一个好有雄心， 一个 hea 惯嘅人，点样可以即系？做翻玩翻一样，即系阿六八九可以玩一样嘢咧。 唔系你官僚同埋政客之间嘅分野，应该咁讲。 即系你话， 即系个无谓冇咁大嘅风 险。系啦，佢系会计数嘅。 即系曾荫权前居可鉴，做完又点啊？屌咪随时都做阶下囚。 系啊， 系咪？我点解俾你难听啲讲就系点解要俾你捻住条锥啫？ 啱啊， 系咪？我都差唔多退休年纪啦。嗱，老实讲，你问我，我同佢接触，我系僆仔嘅时候。即系我真系 join form two form three 嘅时候，1980年代初，啱啱条友仔翻嚟香港，就喺我学校嗰度教剑击。啊，我觉得呢个师兄咁过瘾嘅，成日都翻嚟教剑击嘅，好似唔使捞咁样，大佬 就系佢啦。 唔系佢，喂，大佬你做 A O 还做 A O 啊？大佬点解咁得闲嘅？我放学就即系起码一个礼拜见佢一两次喺度教剑击。 咁佢真係好戏。 早知我走去玩下剑击，即係更加亲近同认识下佢啦，即係咁咪我方便评论啫，我唔係諗住咩有咩高官进爵係咪啊，咁过瘾，即係证明呢个人其实佢都有其他啲兴趣嘅人啦。我想引证呢个观点啊，就係佢唔係话真係好薄命嗰种啊，真係放咗工之后呢休息就休息嗰种人，係似美国佬嗰啲。 所以咪话质地唔同囉，即係你话就话历史上面有咩先例，你都要睇下嗰个人边个人嚟㗎嘛。 咪真係毛泽东与蒋介石啊。 咪如果你薯片叔唔出嘅话呢，其实而家大镬在于咩呢，成个泛民主派绝大部分嘅人係如箭在弦 ABC。喂你唔出。咁我飞到去边个度啊？大哥， 叶柳咯，你冇得拣 A、B、C 咁大佬。 喂，一系就冇啦。嗱，你薯片叔唔嚟嘅话，咁我哋自己揾条友咯，出嚟辩论下政纲，咁有咩意思啊？系咪？ 咁同埋泛民唔想出嘅原因，其实就系要倒飞落去怼梁振英噶嘛。咁翻到嚟，原来怼梁振英嗰个系叶柳嚟嘅，咁一下好气废晒你嗰300多票嘅武功嘅，可以 50步烧70步。点搞嘅啫？唔系嘥晒大家嘅心血啦！我见到我好多 friend 啊，即系好近我嗰啲咧，即系以前学联嗰啲同我同一政治观点嗰啲咧，话咩唔参加啲小圈子选举嗰啲咧，屌个个走去扑佢选啊！社工又有，律师又有，同我年代嘅人嚟噶，以前都会话即系不投票、不参选吓、不做呢个候选人咁 杯葛啦，总之就 不投票咁样， 但系都要做 三不政策， 我觉得都要 做，一个个扑晒去， 都要做好嗰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啦，即系呢个当系一个界别啊，唔同界别嘅一个动员，即系譬如你话 唔系，同埋我觉得系有事有缘嘅，大家要亦都要谂一个问题就系，因为个零两个礼拜之后咧，就系选委会投票，开始而家呢有咧。就好似聽到我哋咁嘅風聲嘅時候，黃光雅又好啊，星島又好啊，甚至乎係即係張德江都好咧，其實係對於曾俊華能否當選行政長官咧，開始有個懷疑嘅時候咧，咁佢喺個選委嘅投票裏面咧，大家就唔會咁積極嘅咯。你應該要咁諗，可能都係一個即係棋嚟嘅，係一個 manoeuvre。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嗱，佢放呢風聲出嚟，佢有紅燈。中央系唔放佢一马嘅，甚至乎之前放啲风声就话多数都系梁振英噶啦。咁我仲参选嗰300人，300+ 做咩咧？咁啲选民系会咁谂噶？屌叶柳同阿边个？我选唔选？即系嗰300+ 嘅选委都系唔能够改变大局噶啦。 但系我撇除晒所有呢啲咁， 我觉得其中一个可能。嘅棋系呢样嘢啊，令到你班友仔连嗰300都攞唔到嘅时候咧，即系你连个杠杆都用唔到啊， 但係針對呢一種咁嘅講法，其實係咪應該就係話，喂，即使係咁樣，喂，你都要繼續選落去，係因為大家都講過嘛，喂，曾經何時都試過杯葛呢啲咁嘅小圈子，但係到最後反而係 益曬 嗰班友，咁我點都要企喺度留個發言權喺度，即使到最後係只有 CY 一個人入閘。喂，咁我都可以搞个问，即系搞个答问大会去走去质疑佢啊，系咪先？ 你都可以撕选票啊，掟白票啊，你乜抗议都好啦。 唔系咯，唔系我问多个问题先，即系其实你觉得即系胡官入唔入到，或者应唔应该入去咧？其实应唔应该提名佢先？ 我觉得呢个人不重要咯，喺成个政治角度。 嗱，咪因为其实我琴日听阿教授讲嘅说话，就系话泛民都应该要揾一啲人咧入去，即系喺嗰个选举嘅平台里边讲一啲即系泛民嘅声音。 如果薯片叔叔入唔到局嘅话，教授呢个讲法系啱，我同意嘅。喺现阶段，即系我研判里边，但系你唔好当薯片叔叔系神先得噶，佢都唔能够改变大局嘅人嚟嘅。 佢亦都你唔可以期望佢系会应承到啲乜嘢。 佢唯一个好处就系你要焗佢选。好啦，即使佢唔选都好，你咪一样揸住嗰300多嚟共干下咯。一就系教授个方法啦，第二嘅就系杯葛啦，有乜计啊？ 我开始谂， 大家都要说服自己，开始或者都要思考个问题就系、是。喂，呢、這个世界一定系冇完美嘅。 唔系我开始 50岁嘅时候，我先真系戆鸠。 系呢、這个确实系。 喂，你一定系有阶段性嘅策略嘅。喂，我唔可能听日个世界变咗我所想。 唔可以下下都攞个即系你自己嘅理想嚟炫耀自己咁样上纲嘅，其实系。 喂，你嗰个系一个政治斗争，我哋就从翻政治斗争嘅游戏规则去玩。所以我今次咧，我系即系经过咗20年回归之后咧，唯一一次觉得系参选呢一个嘅小圈子选举咧。即係雖然我最後尾我都說服唔到自己，但係其他人咧我又唔係好抗拒。我覺得係有階段性嘅策略嘅。喂，而家個矛盾嚴重到咁啊！你唔拉佢落台，我哋真係冇乜運行嘅。佢繼續喺度操弄呢一個嘅港獨嘅議題嘅時候咧，玩到我哋巢咗啊，大哥！我哋嗰啲自由全部因為一個偽嘅命題全部削弱啊，大哥！ 唔係你，不如你嗰300+咧，其實都唔係冇用。你攞嚟係即係當面係一個即係好似田北俊咁嘅人，入去屌佢咯，即係或者係即係一個咁嘅人去屌佢咧。起碼就係、是、喂，如果真係有即係除咗梁振英之外，係有多一個即係選擇嘅。其實我相信咧，如果你話真係要揀嘅話咧，就算嗰個係葉劉都好咧，其實。因为叶柳佢始终嗱，当然啦，我头先讲一样嘢，有路线就有人选。如果嗰条路线即系中央拣一条路线 ，confirm 咗系斗争路线，最后尾嗰两个好可能咧就系阿梁振英同埋阿叶柳。但系如果要称嘅话咧，梁振英唔一定系称高嘅，点解咧？因为其实有两个迹象嘅，即系第一就系话之前司法复核。佢系好后尾先收到风，如果中央系信任佢嘅话，点解唔会放风俾佢咧？即系唔系即系人大释法啊？应该话人大释法啊，佢好迟先收到风。第二就系话中央派身份证唔系派回乡卡俾泛民，点解唔俾呢个梁振英 攞呢个 credit 咧？ 系攞呢个 credit 咧？因为如果你系要送佢一程，你肯定俾啲政绩去揸手噶，唔俾。 咁即系话我最后最近呢个研判啱嘅，佢而家都唔会好清楚表态㗎啦。01又好，星岛又好，呢啲都系即系随时系作出嚟嘅啫，一个新闻。 另外一样嘢就 系、是、啦，因为你系佢将心比己嘅分析系最好、我系当权者，大权在握，我想边个做就边个做，我想只狗做就狗做，猪做就猪做嘅时候，我使乜咁早表态啫？我想话俾你听，我撑边个啫？ 呢个好似一个 Hunger Game 嘅游戏，即系 冇错啦。 等你班友咧，即系哇！你喺个 摩拳擦掌， 喺个棋盘嗰度睇你哋点样互相 睇下你 点样 擦鞋 啊！ 其实系吸收咗唐英年嗰个教训。你咁早就表态嘅话，咪俾人玩算到你尽咯。 啊，呢个确实系嘅，呢个真系嘅，呢个系。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你作为独裁者嚟讲咧，即系你喺度睇嗰班下边嘅班友喺度斗生斗死啦，又真系几过瘾嘅，其实系。即系你喺个一个好变态咯，呢个系。 唔系，同埋其实佢根本就睇唔定嗰11月打后呢1200人究竟个成分系点样？因为你除咗讲紧嘅系即系泛民嗰300%之外，喂，你建制都有班友喺度斗紧噶嘛？ 咁嗰班友，你都未差人波嘅话，喂，我咁快推条友出嚟， 再讲多样嘢就系话，你当你真系你点样都要面对呢个 scenario， 呢个你要谂定啦。讲真就系、是、最后尾。嗱，因为即系阿叶柳即系话攞到绿灯啦嘛，系咪？即系佢即系入限闸咁滞啊嘛。其实如果佢入唔到，好捻样衰，样衰到震啊！大佬而家开心到震，而家突然间即系哇过山车上唔到啫。 唔系，同埋你睇到 真系惨过俾麒麟弹一嘢。 你睇到佢个端倪，其实就系话佢话佢自称开绿灯，然后就走去拗啊嘛。咁如果佢一早就有绿灯嘅，佢根本就唔使拗。 咪仲有一样嘢啊？佢系行斗争路线，但系佢有一样嘢六八九系。佢系有 Mandy 噶，佢系经过过直选嘅洗礼噶，即系我哋好唔中意佢，但系问题就系话，喂，佢喺建制派嚟讲，港岛区系票王嚟噶，呢个系呢样嘢，佢系佢有，而阿梁振英系冇嘅，其实呢个系，咁变咗就系、是、最后尾真系佢跑出，系一啲都唔出奇，而中央真系当咗个党员咁制，系嘛？喂，佢做一样嘢就系话。公務員係順佢意嘅、哦，佢可以如被使指嘅、哦，佢個成個公務員嘅機器係可以係，而且佢係會做一啲曾蔭權唔會做嘅嘢啊嘛。曾蔭權嗰陣時都話啦，即係我聽下又係聽下達哥講啦，就係話嗰陣時第一個政改方案，即係呢個所謂民主黨賣香港嗰次啊，即係原來啊曾蔭權係撐過嚟嘅嘛。 你講2010嗰次？ 係啊，即係 再之前嗰次啊。 系咪再之前啦？总之系一次啦，就系佢撑过嚟噶嘛，即系以辞职嚟胁迫中央噶嘛。 2006年嗰次，哦，2010年嗰次系啊，我听过阿达仔讲过， 系啊， 佢有讲过话咧，就系、是、其实曾荫权系最后尾有个功劳，就话啊，如果咁咧，嗱，第二次都过唔到呢个政改方案咧，我辞职噶啦，系嘛？ 喂，我但系我觉得叶柳唔会有呢咁嘅吉事 嘅，诶，不过民主党都系俾人困咗噶啦，2010年，阿哥，我唔同意佢嘅。好清楚，我而家重新嘅观点，你冇呢一个嘅普选立法会同行政长官嘅承诺，根本你就唔应该 commit 佢，系咪？你抵俾人话你买香港嘅大佬，加嗰十席，一半功能组变一半直选，跟住以为嗰五席系变相呢个直选，以为好过人。你俾人困咗啦， 同埋我真系， 我唔觉得佢哋系鬼， 系唔系？ 我觉得佢哋系鸠啫， 天真信佢，即系信中央， 佢真系以为 信噶嘛，系嘛？ 过完一次之后，跟住就有个新嘅天地，就系话啊，佢哋都觉得你香港人都系理智嘅，系嘛？我哋就会放呢一个嘅普选行政长官同立法会俾你。阿爷唔系咁嘅人， 唔系呢个，所以啫， 唔系佢哋心理质素差，逼急咗。 一嚟，二嚟就系其实我哋头先第一节都讲咗，你心存侥幸之危险，就系你会系令到自己系天真过度啊嘛，系咪？即、就、系、是、你心存侥幸。你主观期望地希望中央系下次系会从善嘅， 唔系人哋识氹你嘅。第一，你阿达个讲法，其实我系半信半疑嘅啫。以曾荫权呢啲咁嘅殖民地官僚，佢话俾你听阿达系咁啫，佢够唔够胆同阿爷讲啊？我第一我有怀疑噶。 哦，咁蛊惑。 喂，第二样嘢，喂，佢梗系识氹你啦。喂，大佬， 即系扯猫尾嚟呢个。 唔系啊，佢会话俾你听，喂，而家。我哋准备改朝换代，由胡锦涛过渡到习近平，我哋都未定晒方向。我点可以话俾你听？2017同2020，咁系有普选嘅安排咧？咁样佢梗系会咁样氹你噶嘛？要住啲先啦，即系好似头先我咁氹大家咁啊！唉，呢个世界都有阶段性嘅争取嘅，系咪？有啲嘢立咗，唉，大家建立大家嘅信任，但系后屘佢知道俾人困咗啦。何俊仁有一次，即系唔知系咪酒后吐真言啊？屌，我哋饮酒都系一件好事嘅。佢就话咩咧？佢话以为咁样去建立同中央一个互信嘅关系，大家有商有量嘅关系，跟住人哋啊，当你卫生巾咁两嘢劈咗佢啊，过完2010年嘅政改方案啊，完全冇再同你沟通啦。跟住2012年嘅立法会选举，一嘢打落你嗰度，打到你残， 仲要首先对付你添啊！佢点会真系当你朋友？ 有一次啊，张文光咪系咯，我唔知点解嗰次去支联会维园个摊位啊，喺个地铁度撞到佢，我就同佢问佢咩咧？我倾开咩嘅先？我都唔记得咗啦，唔重要。最重要嘅点观点系咩咧？我喂，屌你过咗政改方案，你输成咁嘅大佬个立法会选举，我系咯，屌佢真系咁样。我吓、啊、你而家先知啊，大哥，俾人困咗。 跟住佢梗係賴落去黃老邪，即係嗰陣時候人力嗰度啦。佢就話：我問過我啲線嘅人，即係同佢溝通嗰啲人啊。佢話唔係喎，翻去問下先喎。跟住我話張文，所謂唔同嘅線，最後佢最後佢頂嘅大佬， 係啊， 都會指示下邊嗰啲呢個做乜，嗰個做乜嘅，咪係咯。佢跟住佢幾快答我，咪係咯，我係咯。你咁都唔知啊！屌， 戴耀廷、戴耀廷、陳建文上我嚟個節目都係咁樣 make 呢個 conclusion 嘅，到最後佢哋俾共產黨想賣咗、 嗯， 就係咁簡單。 教授啊，成日心心不忿啊，都話俾共產黨出賣咗啦。嗰陣時佢做真普聯，不斷同喺度溝通啊。有一次佢又係酒後同我講嘅，屌，不斷同喺度溝通，屌一個屈米十，就揾學者嗰單嘢嚟玩 Q 佢。屌、 嗯、 搞到佢由 chair professor 鄧公姑變咗 professor 大佬、嗯，最少退休金唔見到百幾個大佬。嗯即系共产党点赔俾佢啊，大哥！哇，佢真系好叻玩呢啲两手噶，即系你唔可以唔用阴谋论，唔可以用唔用计谋，唔知你讲嗰句说话系坚定流嘅角度咧去谂嘅。所以无论阿达仔话曾荫权已辞职要挟，我就唔信啊呢条契弟。第二，共产党话俾你听得噶啦，你俾个你俾啲时间我，我哋再安排下，屌都系唔好信嘅。你一定要明白共产党。点解能够成功管治到13亿人民，即用佢嘅说法就话令到咁多人温饱。佢有啲计㗎屌。即我哋唔可以十下十下咁对付佢。 三个字狗扑街囉。 係呀、啊。我吞咗你咁你点呀屌真係改朝都换代喎屌之前係胡锦涛啫屌而家係习近平喎屌又唔算数㗎大哥。可以话。係咪跟住係成日冧你哋呀话俾你听佢係改革派呀俾啲时间佢咁样。吓、啊、其实全部係假㗎屌又系。咁你信囉。咁你信就冇人行㗎啦。 咁、嗯、今日时间差唔多咯， 系啦，冇戏啊，大佬、 哎。本身仲有好多嘢讲嘅， 系咩？本来有好多嘢讲啊，唔使加啦，话大佬，我想食 加唔加先？ 唔加啦，系好攰 啊，唔加啦 ，OK 啦。咁啊，即系今日即系吓，多啲 kick 啲多啲广告啊，大佬啊，真系紧要啊呢样嘢。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足嘅啦。HKP 188好特别，我系烧肉。